1:03， 2:10， 3:15，3:01， 4:25， 5:30，5:30， 6:40， 7:45，7:03， 8:53， 9:00， 10:59， 11:59，59秒， 12:00。 现在几点？ 现在6:10。 你几点上班？ 我7:00上班。 你几点下班？ 我6:00下班。 你几点出门？ 我8:00出门。 你几点吃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？ 6:30吃早饭，12:00吃午饭，7:00吃晚饭。 1:03， 2:10， 3:15，3:01， 4:25， 5:30，5:30。 6:40， 7:45，7:03， 8:53， 9:00， 10:59， 11:59。59秒， 12:00。 现在几点？ 现在6:10。 你几点上班？ 我7:00上班。 你几点下班？ 我6:00下班。 你几点出门？ 我8:00出门。 你几点吃早饭、午饭、晚饭？ 6:30吃早饭，12:00吃午饭，7:00吃晚饭。